为北京榜样点赞。 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 志在未来。 我是夏晴，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答录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我是杰克堂，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北京时间22点02分32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周六晚上10点到11点钟。杰克堂的陪伴是正日子，今天和明天两天又是杰克堂以女性视角来和大家分享这一个小时的晚间时光。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什么呢？就这么直接的开门见山，如果你已经在花椒当中进入的直播间，你会看到我们今天的标题是不期待的快乐。刚刚开始的时候给我们导播我们这个题目的时候说不期待的快乐，好像会有一点歧义，好像有期待的快乐还有不期待的快乐，似乎重点在快乐上。而今天我们要说的主题和重点实际上在那个引号当中的不期待。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想要去延迟满足的冲动，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心理学实验，说的是如果告诉一帮人，当然他有实验组和对照组，就是直接说两帮人，一帮人呢告诉他不对，是同一拨人，对不起，对，是有一个机会让你去一个米其林餐厅去享用一顿烛光晚餐，价格还不菲，你会选择明天就去呢还是过2个星期再去？大部分人会选择过2个星期再去。很有意思啊。其实饭就是那顿饭，米其林餐厅也是那个餐厅，为什么大家会选择过2个星期再去呢？只要你去了，体验到的快乐是一样的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时间的差别？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在期待当中我们也是会快乐的。如果你还记得小的时候爸爸妈妈说这个周末要带你去游乐园，如果是上一个星期说的 可能你要开心或者期待整整一个星期，从星期一就开始高兴，就开始快乐，一直到星期六真正成型之后，似乎会觉得好像那次的旅行或者说去游乐园还没有之前的期待快乐呢。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至少对于我来说，很多的时候当我决定如果要是做一次长途旅行，尤其是那种精心策划的旅行的话，你会觉得在策划的过程当中期待的那种美好的感觉是最好的。而真正到了目的地呢，当然不是说不好，只是你会记得那种期待的快乐是什么。而今天我们要反其道而行，来聊不期待的快乐。先来我们今天十点达路机的第一首歌，给我们的节目定个基调。这是来自于徐佳莹的《最美的遇见》。对你来说，最美的遇见是什么？邂逅某一个场景，无数的期待，还是一种不期而遇呢？最美的遇见。 当你在我身边，记着住容颜，你微笑的脸是最美的诗篇，往事一幕幕重演，映在你的眉眼，你对我说月光下要坚强，时光吹散了少年，梦想在爱中点燃，落叶轻轻飘落在你的脚边，那是我们一生中最美丽的遇见。 我 的遇见。 最美的遇见，来自徐佳莹。刚刚他对于那个最美的遇见有了一个非常具体的设定和场景的描述，在那个落满落叶的某一个瞬间，看到对方，那个在人群当中始终搜寻的希望再见一眼的他。而我想这次的遇见如果是一次不期而遇，就像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不期待的快乐，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如果关于不期待也好，期待也罢，你有关于他们的想法和探讨，都可以告诉我们，分享出来。南方心在飞扬，晚上好，欢迎来到十点大陆机。所以已经看到很多朋友进入到了花椒的直播间，也要再强调一下可以和十点答录机接上线的几种方式。比如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也可以在十点答录机当中搜索不好意思，在花椒当中搜索十点答录机花椒 APP。 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在线上了，而且还有陆陆续续正在进入房间的小伙伴们。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不期待的快乐。刚刚我有说哈，所谓的期待的快乐似乎大家可以理解，而不期待的快乐好像会去设想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我们刚刚设想的第一种就是不期而遇，那还有没有呢？就好像刚才那首歌当中所说，最美的遇见。有的时候我们在电影当中或者是各种影视作品当中看到的那种遇见，往往是在不期而遇之间发生的，可能因为他们的美好所以才被拍成了电影吧。然后呢还有什么？是因为我们的期待会导致我们忽略了现实中的一切。其实为什么要说这个主题呢？是因为今天在微博上面看到了一段话，那段话大概说了什么啊？我的手机没有在附近，所以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五一十的朗读出来，但是大概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目的性往往很强，比如我运动就是为了减肥，我打扮漂亮就是为了去相亲，去见比如说心中的那个他，或者我好好学习是为了考100分。这些全部都是期待，是我们对做这件事情的结果的期待。但是如果你还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在下过雨之后活着泥巴，被爸爸妈妈嘲笑说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在玩，无目的的在玩的那种傻玩的状态，或者一整个下午耗在一个电线杆或者大树附近看蚂蚁搬家。那个时候的我们并没有因为某些目的而去做一件事情，我们也并没有期待在接下来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后面有什么样的所谓的收获和结果，但是我们依然会觉得很快乐，因为不期待所以会更享受过程。会有这样的可能性吗？张二宝，哎呀好开心看到了夸奖，所以呢看到我的弹幕属于你说的不期待的快乐吗？惊不惊喜？意外不意外？超级惊喜的。还有更惊喜的，可能大家并没有期待的是杰克堂旁边反正准备好了纸巾，今天外面太冷了，所以刚才 在直播之前有一点流鼻涕，所以以前呢，如果要是广播完全没有视频直播的这种状态，就可以啊一边擤鼻涕一边觉得好像被什么事情感动了，就好像以前看周星驰哪部电影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他一边吃泡面一边让人觉得啊好像是在因为听众的某一句话而感动。我记得当时对广播最初的印象好像那部电影还算一个。谢谢不改送的小太阳。瞎说，我觉得两个人相处最好就是不要太期待，然后他做的一点小事就会很惊喜。哎呀，我怕是小虾这位同学是个恋爱达人吧。 It's always the little things. It's always the little things. 来自郭顶。对，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小小的事情会让你觉得惊喜。 How can I lie here still awake? Something inside of me is telling me to go. I've been waiting to tell you so. It's always the little things. 张二宝，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Just fly away. How I long to tell you so. And I don't know if we should part. What does it mean if we give up? How can I still feel this love for all that we've been through? 算不算是一个让你有点惊喜不期待的小快乐呢？ 所以啊，有的时候我会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和大家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你想听的歌在这里面写下来，然后你就可以在某一天和他不期而遇了。也许不是当天，但是当你本来已经随口说过的一件事情被另外一个人记住了之后，在某一天完全没有预期的情况下他出现了，似乎也是很快乐的事吧。所以这刚好应了那句我们的主题，不期待的快乐。这好像在今天晚上的十点答录机，杰克堂并不知道有谁会进入到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比如看到了一凡，你是我唯一，我是你，你是我唯一，还有飘扬与思涵，还有包括兜兜空空、常胜将军、浅溪默默，看到你们的出现的时候也会觉得是一种不期而遇的快乐。浅溪默默说，我就是来看看你的情况，诶 at 了活力982，所以这是有什么暗号吗？轻描淡写的小情绪，看到你的表情虽然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是呢，哼，看到了表情之后就会想象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张二宝说，突然想起求婚现场。哦，对呀，求婚现场应该就算是那种极致的不期待的快乐了吧。而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是反正我这个人可能是啊，也不知道是难以满足呢还是容易满足，每次当朋友说要出去旅行，你有什么东西想要的吗？或者是快过生日了，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当然是很熟的朋友才会这么问，一般的就对不会这么直接了。但是那个时候通常会告诉另外的朋友说，我希望给我惊喜，不想有任何的期待，或者哪怕不过一个生日也没有什么所谓，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比如说 Mr. Ye 送了热吻啊，不，初吻，对，就让我觉得有一种不期待的快乐。不期待并不是说这份快乐不期待，而是当你没有任何期待的时候，那种坦然的没有任何揣测的不想去控制的享受当下的快乐。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总会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说的就像是那种远方的期许的快乐。 关后肩膀收拾干净如手掌，笑声像大海，眼神里有阳光。我想象你一定就是这样，还没出现就已对你爱恋，还没遇见就先有心中，情感动我。 星辰永远相伴。 远方来自 SHE，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不期待的快乐。为什么聊不期待的快乐反而放远方呢？对，有的时候它就像是一个悖论，我们心里面怀着信仰和远方，但是却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过好现在。那句话叫什么来着？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是吧？看到了张二宝的留言，会想象在这一个小时，张二宝一边干活一边在听广播。听上去干活或者说去做工作的事情是件很有效率的很紧张的事儿，但是听十点答录机又会是一种舒缓的状态。但是你看这两种状态依然可以共存呢，就像期待与不期待一样可以共存一样。这么说是不是太玄乎了？其实呢，之前有和一位朋友聊起来，所谓的目的或者一定要做某件事情是带着目的的，你可能会在做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情绪，包括疲惫、厌烦、焦虑，因为你会觉得这件事情是因，而接下来自己期待的那件事情是果，你很希望在这因果之间架起一道可以预测的、看得到的桥，去到达彼岸。所以，如果它是一座独木桥，你当然会觉得疲惫、恐惧，因为旁边就好像是万丈深渊。比如，我们现在可以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再回来。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十点答录机，我依然是杰克唐，你依然还在这里吗？想要找到我们和我们取得联系的方法有以下几种，比如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在花椒上面搜索十点答录机，再或者呢如果你有一些悄悄话想对我说，也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博一块儿杰克堂，块儿话音随记得是六个字。感谢泥塑的关注，刚才还有一些朋友的关注啊，因为太靠前了，所以可能拖不过去了，但是谢谢所有的朋友的关注以及光临，欢迎光临十点答录机。我们今天聊的话题，不期待的快乐。刚刚我们在说，有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人生期待如果太多，有太多的预设的话，你会想我要考一个 好的初中，然后再考一个好的高中，考了好的高中之后呢，我才可以上一个好的大学，上了一个好的大学之后，我才可以上一个好的研究生，上了一个好的研究生之后，我才可以找一个好的工作，找到好的工作之后，我才可以什么什么。似乎对于很多人来说，幸福是有条件的，只有达到了这些条件才可以幸福。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真的达到了我们心中的所谓的当时的期待就快乐了吗？如果没有达到就不快乐了吗？感觉我们的节目充满了思辨的氛围。但其实在刚开始，或者刚刚在上半时段最后举的那个例子，独木桥的例子，那是什么？当我们觉得我们只有这样才能那样的时候，当你用只有才这样的组合，当你用因为所以这样去造句，就像 Mr. Ye 说的，听着就觉得心累。有的时候我们的心累往往因为我们想要去控制，控制所谓的控制，是我们希望未来可以依照我们所期待的样子去发生。但是有的时候那种预测和控制往往是不准确的，知道为什么吗？先听一首歌放松一下，我们再接着聊。张二宝被你发现了，既然笑场了，就听一首歌缓解一下尴尬。泥塑也可能不是控制，是期待的太多了。牵着间奏和在路上2016说声嗨，周六夜还欢迎期待爱情来临。一个人好累，悲秋来到十点大陆机，欢迎聊天。 你诉说不知道怎么聊天了，是什么阻碍了你呢？就算你说不知道怎么聊天了，也是一种非常坦诚的聊天。再度是2016越来越有杰克唐的风范了，就是正着说反着说，非常有马克思主义辩证观。不期待的快乐，只期待快乐的事情，开心就好，很简单，但似乎也没那么简单。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不是有句俗话叫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吗？嗯，呵呵，看到你诉说，简单吗？这么难？是啊，我们说快乐很简单，但是为什么又有这么多的人在集体寻找快乐呢？为什么又会有人说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幸福是什么呢？刚才的那个悬念在这儿揭开谜底啊，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预测不准？所谓的那个期待或者控制的感觉，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一种猜测和预测。我们会觉得如果发生了某某件事情，比如说我中了200万有点少哈，2000万彩票，为了显得好像更多一点，2000万2亿的彩票，你会不会很开心呢？你会觉得会超级开心，2年之后也会很开心，然后就这样幸福快乐地过一辈子。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事件可能会产生的情绪的一种预测。而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去思考，想到未来有可能有种种的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也许就会觉得焦虑，会觉得沮丧。所以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就会去预测这件事情给我们带来的情绪。但是我们真的可以预测得到吗？为什么我们会预测不准幸福呢？哼，有本书叫《哈佛的幸福课》当中就说过，其实呢，就比如说你吃饱的时候逛超市，基本上看什么都不会觉得需要，而在你很饿的时候点餐，往往会点一大堆。这就说我们有的时候会以现在的状态去预测未来。再换句话说，既然测不准，既然期待不来，不如不期待。就像在路上2016所说的，有则接受，无则淡然处之，不想想太多，以平和的心态。 Mr. 叶说，寻找快乐的人是活得太迷茫了。嗯，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寻找快乐是因为不快乐，而在认认真真去享受某一刻的时候，可能会忘记。很多的情绪是由于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解读。内疚是什么呢？ 我曾知道你的好，我曾知道你有多重要，我曾经知道不睡觉对我身体不好，你是我的爱，我 肠自爆，不环保是为你好，始终改不掉宝宝的哭声听不到，我的音响太吵，你走了也管不着，才下了眉头却勾上我心头，暂时而惊涛空左右，每当我回头你就是刽子手，摧残我回忆中的所有，天亮了给我找去闹，你垂头对我傻笑，还是一场感冒？难道是我太骄傲？不信你说他多好，才把你气走自招。才下了眉头却勾上我心头，暂时而惊涛空左右，每当我回头你就是刽子手，砍掉我回忆中的所有，天亮这伤口血流了却未参透，是时候接受我一无所有，是我让你走也会 要赶紧看看我们的留言区，好像有点争论哦，哈，关于明天会更好这一点。先看看在路上2016说了什么。根据变化及时调整自己，胜不骄败不馁，计划赶不上变化，其中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一切都是生活给你的最好的礼物，不惧未来，明天你好。而泥塑说，相信明天会更好，是不是就是在期待呢？在路上2016回应是这样的，积极乐观面对生活的苦难和挫折，这样才能成为最好的人， To be a better man。 我想泥塑和在路上2016说的是两个层面的部分，就好像我说不期待和期待是可以同时存在的，那就像是我们不抱任何具体的期待，但是接受每一种可能性，我们不去评价未来，但是我们始终保持一种积极的状态，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让两位都满意呢？ Mr. Ye 说，想起一句，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是，可能有的人会享受在这种奋斗挣扎和这种斗这个词呢似乎是有一种侵略性的，但是也会有一种很积极的，于是就又想起了 有一种所谓的叫做可能再说又有点深了哈，但是稍微说两句，语言呢是我们人类所独有的，它既给我们带来了益处，让我们繁衍生息，让我们可以得以进化到今天，但同时它也给我们带来了评价。对，当我们说这个好那个不好，期待好不期待好，或者快乐好不快乐不好，似乎我们会对某一个词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和想象。其实你只要明白那种状态是你舒服的，认认真真的去活在现在就是舒服的啊。看看虾刚才又说了什么，对自己不抱期待也许感觉有点丧，但是应该是接纳自己的开始吧。我想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刚刚去拿我的手机，把我今天看到的那篇微博当中的那段话，我要把它原封不动地读出来。其实听了这段话，你就明白所谓的不期待的快乐，我们具体指的是什么。这段话来自马德。我慢慢明白了我为什么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地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被回复；对人好，期待它能够回应；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它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就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就会自怨自艾。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读完这段话之后，那种不期待的快乐，你理解了吗？小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落叶，看到下雪了，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好美啊，可能不会去想啊，会不会今天的交通出行受到一些影响呢？当然这是很现实的了。 Golden Leaves 金黄叶。 Teeth were white and our skin was young, Eyes as bright as a Spanish sun, We had nothing we could hideNow, my dear, we are two golden leaves Clinging desperately to winter trees Held up here like a pair of thieves While the sirens blare outside What's left to say when every word's been spokenWhat's left to see when our eyes won't open? What's left to do when we've lost all hope? And what's left to break when our hearts are broken? But sometimes Do you remember how this started out?So full of hope, but now we're filled with doubt A dirty joke we used to laugh about But it's not funny anymore I fear I choke unless I spit it out. Still smell of smoke, although the fire's gone out. I can't live with you, but I'd die without. So what's left to say when every word's been spoken?What's left to see when our eyes won't open? What's left to do when we've lost all hope? And what's left to break when our hearts are broken? But sometimes 倪素说，小时候的期待是看慢慢的变成了什么，长大后的期待是以后的结果是不是自己想要的，如果不是，自己失去的是不是太多了。在路上2016说，憧憬未来，活着的意义在于有寄托和希望，这样才有动力，期待明天会更好，需要不断的努力和拼搏，为幸福而努力。 What's left to do when we've lost all hope? And what's left to break when our hearts are broken? But sometimes 倪素说，其实这不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寻找简单的话题。在路上2016说，随遇而安，佛系点挺好的，关键在于心态的调整。 Mr. Ye， 大多数快乐都不是期待而至的，也就是不期而遇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不想要什么。所以所谓的知世故而不世故，有期待而不期待，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结果吧。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最舒服的样子，最舒服的状态，只要知道自己是谁就好。不期待的快乐就这样，在一个不期，应该算是有期，应该我们是有约定哈。约定就是在每个周六日的晚上10点到11点钟，结个堂，会和大家相伴的一个小时。但是你们却不知道我们今天会聊什么呀？就比如今天我们要聊的，不期待的快乐，是我们所没有设想的，但是我们会期待。今天晚上会是一个美好的晚上，今天晚上可以好好的睡个好觉。谢谢 Mr. Ye， 谢谢在路上2016。那最后一首歌，就用所谓的那种知世故而不世故，有期待而不期待的感觉，来把这首歌做一个延伸。来到晚安 Mr. Ye， 每次听杰克堂就很快乐，期待以后继续，掌握精髓了，期待明天的十点答录机，而不期待明天是什么样的话题，对吗？晚安。天真有邪，来自林宥嘉。 单纯的语气在这情歌，虽然表面上我还是那个我，可是身体里有个什么已被刺破，有一颗我从小仰望的星星悄悄陨落，爱情的神奇已无一块。